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哋成日都话咧，喺手机入边咧系承载咗好多嘅秘密，即系唔好话同周围嘅人 share 啊，更加咧系最唔想嘅就系同即系一啲啊好重要嘅人啊，尤其系另一半咧 share 嘅，你系真系全世界知都可能冇所谓，但系俾佢知可能唔得掂嘅，即系我唔知啊。对于阿青嚟讲嘅话，嗱，let's say 啊，如果你拍緊拖嘅話，你覺得你介唔介意俾你嘅另一半即係睇你嘅手機呢？ 梗係介意啦。 你會介意我？ 我會介意㗎，點解要俾個手機你睇呀？ 因為你知有啲女仔係唔介意㗎嘛，即係佢甚至乎可能就係話我都唔介意你睇我部手機，咁不如大家交換睇囉。 但係我身邊係真係有呢一啲嘅朋友㗎，我都係覺得匪夷所思。事源呢係因為我呢個朋友已經係結咗婚，佢係女仔嚟嘅。咁因為我哋有一次就約咗一齊去旅行啦，咁無端端呢，咁跟住佢總之有一日我哋食飯嘅時候講起，即係就話啲行程咁樣啦，然後我就即係順帶一句，我就話啊，你使唔使同你老公講聲，我哋會去呢啲地方啊，咁等佢唔使擔心，因為佢老公係嗰啲即係 無時無刻 check 住噶嘛， 唔係，即係佢都好想知道你會呢個時間喺邊啊，即係安唔安全咁樣嘅啫，即係大致上你都會話俾佢聽，可能啊，譬如去。台灣咁樣啦，啊，我哋今日就可能去淡水，聽日就可能去十份咁樣啦，即係俾佢有個大概知咁樣。咁跟住我呢個朋友咧就喺度講啦，誒唔使噶啦，佢知道曬噶啦咁樣啦。跟住咁快，跟住我哋之前傾過啦嘛，咁樣即係佢意思係我同佢之前傾過。咁跟住我就話你講咗俾佢聽，跟住佢話唔係啊，佢喺度睇住我同你喺個 WhatsApp 度傾嘅咁樣。跟住我話嚇，佢睇住我同你傾。你知道我有阵时都会讲下佢老公啲衰嘢噶嘛，跟住我就话吓，咁佢咪睇到晒我讲佢啲乜嘢咁样啦，跟住佢话系啊，佢你讲咩佢都知噶啦咁样样啦，跟住我即刻话，跟住话唔系啊嘛，咩事啊？我说你做乜唔啤埋一边先至同我倾啊咁样啦，跟住佢话唔会噶，我哋成日都系咁嘅咁样啦，咁久而久之一路再倾落去嘅时候咧，佢竟然讲话原来佢哋系会交换电话嚟睇嘅，即系佢哋两公婆喺屋企夜晚。冇事做咁样啦，可能佢就会突然之间，老公啊，不如我哋交换个电话嚟睇啦咁样，然后咧佢哋就会互相去睇对方嘅电话，任何一个角落啦，包括社交网站，包括信息 WhatsApp 乜嘢都好啦， 都会交换睇， 系啊，即系唔理你睇咩，中意睇咩睇咩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匪夷所思，我就话唔系啊嘛，系咪黐线嘅？我真系接受唔到。然后我个朋友仲话吓。好正常喎，好多人都係咁噶，身邊啲人都係咁噶，咁你要知道佢有啲咩咁啊，咁都冇嘢唔睇得嘅啫，咁樣佢講呢一句，咁我發現我同佢係唔同 channel 嘅，咁所以就算啦，好驚啊！ 唔係，但係即係你其實都應該要小心啲啦，即係嗱，首先明知啊，即係啊，人哋嘅老公同佢咁關係咁密切，就唔好講人哋老公壞話先 啦。我本來係唔知噶，我唔知佢哋，雖然佢哋好密切，但我唔知道 密切到咁 嘅地步咩？你明唔明啊？咁即係你有陣時，你知道我單身嘅時候，我就會可能。即係可能有啲對男仔一啲嘅傾慕啊，或者甚至乎曳啲就話，不如你陪我去邊度邊度，可能睇下啲男仔咁樣。咁呢啲嘅時候，咁我係諗住我同我朋友講嘅啫，我係冇諗住同佢嘅老公都分享埋。雖然我同佢老公都識，但係未熟到要分享到呢啲咁細微嘅地步啦。咁但係原來即係殊不知。 虽然我冇諗住咁样，但原来佢都好清楚我所有嘅状况啦。佢老公就因为原来我当我同佢喺度倾偈嘅时候，佢老公都喺隔篱睇住一齐倾嘅。然后就系咁样 不过其实咁嗱，你呢一对嘅朋友，其实我觉得，即虽然佢话佢身边好多人都系咁啊， 系啦，佢仲要讲呢个， 但起码我发现我身边即系唔会好多朋友系咁，我觉得都算一个例外嚟嘅。 你 系 咪咁样啊？ 我梗系唔会系咁啦。 咁如果你老婆要睇你电话，你俾唔俾啊？ 咁我又会俾嘅，因为其实你好难唔俾嘅，你明唔明啊？即如果 let's say 嗱，你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佢话喂假设唔好话佢即系明刀明枪话攞个电话嚟。睇啊，佢喂借个电话嚟用啊，想打个电话咁样样，咁跟住可能打个电话嘅时候咧，有时候你知啊，唔觉意，即系我老婆都有时候会嘅，唔觉意借个电话嚟用嘅时候，见到你有即系 WhatsApp message pop 出嚟啊，或者可能你见到你唔知 Facebook 啊，即系嗰个 inbox 有啲 message pop 出嚟啊，咁嗱。即系佢自然反应，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嘅。即系你接到个 message 嘅话，你以为系自己部电话，好自然会 click 入去睇啊？ 吓， 会噶。有时候你唔觉意，但我自己都有发现，我唔觉意嘅。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嗰阵时，我身边有个朋友，大家一班人食饭嘅，咁样咧佢咧就喺度睇紧嘅 message， 喺度笑。 嗯。 咁咧，我好自然咧就中咗个头埋去。其实我唔系有意想偷睇佢睇个 message 系乜嘢嘢。 我都试过。 但唔觉意咧就中埋去想睇下佢笑啲乜。 系。 即系个自然反应有时候系咁样样。即系我唔系刻意想睇佢 message。OK。咁啊，讲翻咁我老婆咧即系偶然咧，即系佢都话啊，可能佢睇到嘅话，佢唔觉意佢睇到。咁你当下你如果制止佢嘅话咧，个气氛会好尴尬嘅。 你制止佢嗰下就弊啦。 喂，就算嗱，你唔好话 即系有嘢你先会。 就算你唔好话系有嘢冇嘢，但系你即系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喂 privacy 啊嘛，私隐啊嘛，咁你就算系冇嘢都好啦，你睇都好似唔系好应该吓，咁但系因为领过嘢噶啦，即系我觉得咧，你无啦制止佢嘅话咧，佢会觉得你做乜制止我啫？有咩你唔俾得人睇啊？ 你讲下做咩制止佢嘅咁？ 咪叫自然反应咯。 领嘢嗰下， 我自然反应就系话喂，点解你睇我啲 message 嘅？其实我个反应就系咁啊，即系我觉得嗱， 你个语气都系咁嘅。 系啊，我话喂，你做乜睇我 message 嘅？我咪咁样问佢咯，就系咁样样啦。喂，咁好正常，你点解咁自然睇我 message？ 咁当然其实佢唔小心嘅。 你有啲咩唔俾我睇得啊？ 系啦，嗱，其实佢系唔小心，佢唔系刻意睇你嘅 message， 但系佢嘅反应就话。点解你咁紧张嘅？有咩我唔睇得啊？咁其实又真系冇乜嘢佢唔睇得，但系我只系觉得喂个问题就系你无啦啦睇人 message 就系唔啱噶嘛，系咪先？正常系咁样样噶嘛。 但我觉得呢一个睇人 message 就唔啱，呢一件事喺情侣身上。好似冇乜道理可以。 喂，嗱，你讲得啱啦，因为嗱，头先我想讲话你个朋友咧系一个例外，但系我反而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即系佢哋唔会话系一个兴趣。头先你讲到一个嗜好咁样， 呢个个兴趣好。 夜晚冇乜嘢做咧，咁啊电视剧我睇完啦，不如我哋互相交换手机睇下啦。 好惊啊！ 即系如果呢个系变咗个习惯咁，我觉得好惊。 真系好惊。佢哋而家都仲系咁噶。 哇，仲系咁啊，仲惊。 生埋小朋友添啦。 嗱，咁但系我自己身边一啲朋友，佢哋个情况咧就未去到咁。反而咧就系佢哋咧系好多时候都系单方向多啲嘅，系个女仔，即系佢亦都系咧就系、是、佢又唔系话想刻意话要 check 你 message， 咁、但系咧偶然佢真系可能攞起你部手机唔知道做啲乜嘢嘢，好自然咧就会揿埋落去睇，咁而佢觉得其实冇乜嘢啫， 应该系特登嘅女仔， 可能系啦， 即系佢点都会话，哎呀，我都系唔小心睇到啫。 但系呢一个唔系一个即系话习惯或者交换日记嘅方式，佢大家互相阅读分享，唔系咁样样嘅，系纯粹有个女仔可能拉部手机，咁可能咧即系唔知道做啲乜嘢 test 都好啦，咁佢揿埋落去睇，唔系一个 habit 嚟嘅，咁、但系偶然佢会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咁就做咗啦，咁而个男仔咧系。唔会讲任何嘢嘅， 但系你 而默许咗呢一样嘢发生噶啦， 你一次唔讲 就会默许咗呢样嘢发生噶啦，系啦。而之后你如果出声去讲嘅话咧，咁嗱睇翻个女仔真系会唔会一个讲道理嘅人啦？因为有啲女仔真系会同你讲道理嘅话，就会觉得咁其实侵犯私隐都系唔啱嘅，即系纵使我哋两个喺埋一齐， 有几多个女仔会系咁样样咧？ 都有嘅，因为有啲男仔真系好抗拒，我真系身边有啲朋友咧，有啲男仔有啲就敢怒不敢言啦，净系个心入边喺度庆住着住着住，咁但系永远都唔会讲，因为一知道讲亲嘅话，道理永远喺自己嘅另一半嗰边，中意自己啱都好 ，OK。 系。 咁嗱，但系有一啲咧，真系个人会着。嘅，佢就话我即系同你喺埋一齐，个个人可以冇咩底线，唯独是就系私隐呢一 part 咧唔得，即系可能尤其是你讲紧用个手机，呢个手机系我个 bottom line， 我个手机冇咩秘密嘅，但系我就系唔中意你睇，你睇我就觉得唔舒服，就系咁样样。 咁於是乎咧，個女仔最後屘唯有妥協啦。 系 就系咁样样， 即系睇下边个爱边个多啲，我觉得呢个位系。 唔系咁嗱，但系咁我就即系因为最近咧，即系喺呢一个外国啊，睇到一啲咧，你知好有趣嘅实验研究啦。 街头 实验，即系佢又唔系街头实验，佢真系咧揾咗一班couples， 咁样咧就系嚟到自己嘅一个 studio 嗰度啦，咁就做一啲访问嘅。 系。 咁咧喺嗰个访问入面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大嘅难关咧，就要呢一啲 couples 咧去考验下佢哋，咁究竟系咩咧？转头。翻嚟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咁头先咧就讲过啦，即系外国内不内都会做一啲即系叫做感情关系啊，或者两性相处嘅一啲嘅实验啊考验啦。咁我即系最近睇过一个咧，咁就系一个又系媒体嚟，我谂系。咁佢哋咧就专系做一啲即系叫做两性之间相处嘅实验。咁佢今次咧就揾咗好多唔同嘅即系情侣嚟到啦，接受访问啦。咁当中咧即系同性恋啊、异性恋啊，就算是不同人种啊，咁都有㗎啦。咁咩背景嘅都有啲咁样就嚟做呢个实验。咁呢个实验呢，其实呢最大嘅难度一个挑战呢，就是一开始嘅时候喺毫无即係警告嘅情况下， 係啦，准备之后。佢哋唔知会发生咩事。 佢哋唔知嘅，佢哋知嚟呢一度呢都系问一啲可能即係相处嘅问题。咁就諗住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喺个镜头面前我遇咗咩都咁讲㗎啦，諗住。咁点不知呢个制作团队呢，一开始嘅时候就系话咧，如果要你哋交换手机嘅话，即刻呢一下要交换手机俾对方用，或者俾对方睇，你哋有冇咩问题咧？ 哇！ 嗱，咁咧当下咧，即系嗰啲嘅情侣听到之后咧，你见到其实个面色系稍微转一转嘅。嗱，咁但系转一转之后咧，依然系表现得尽量嘅淡定咧，就话 系 冇问题，梗系冇问题啦。 有冇发现系男定女嘅表情系比较？扮淡定多啲咧， 男咧个感觉系会扮淡定多啲嘅，女咧反而都会扮淡定，但系佢系心里面有股莫名其妙嘅兴奋啊！ 竟然， 即系佢好似好兴奋，哇！又我做就 系 想攞个手机嚟睇，等咗好耐，而家又摆明我可以睇咁样样。咁有啲女仔就反而就 OK 啊，好著样咁，即刻嗱攞部手机出嚟要交换咧。咁当中有啲就喺度话啊，我梗系冇问题啦，我部手机摆咗去边咧，即系喺度扮 晒嘢。 咁有一个。甚至乎咧系临交出去之前咧，就系你可唔可以等我 double check 一下先啊？我睇下有冇啲， 但 系 有呢 个机会 俾佢哋嘅。得唔得嘅咧？ 其实都俾佢，如果佢要真系 delete 嘅话，咁都俾佢 delete。咁但系都样衰啦，大佬啊！ 咁唔得啦， 都样衰啦， 系咪先？你做到尽就系唔得，要即刻交换，任何嘢都唔准喐嘅。 唔系，简单嚟讲就系话，我当下我讲咗，我俾你做少少准备，但系即系唔会话咁啊，三日之后先至交换啦，唔系咁样样嘅，即刻都系交换噶啦。咁咁有啲就系话，可唔可以做一个 last check， 即系临尾之前咧再 double check 下啦。咁有啲太过分嘅嘢，佢可能谂住啊调整一下先，就唔知啦。咁但 anyway， 最后尾咁佢都是交换来看的。咁交换呢，先讲交换呢，咁他们都发现呢，其实手机有的秘密呢是远远多过即是我自己想象。初初我最多咪想就是你咪就是 check 下啲短信，即是 WhatsApp 啊，即是如果香港啲咪 WeChat 啊，是吧， 是啊， 再唔系咪 check 下你嘅 Facebook fan page。 啊 ,IG 啊。 原本系咁样样㗎嘛。咁但后咪唔系，我发现佢哋都 check 得几仔细㗎。有啲可能 check 下究竟佢 contact 有啲咩人啦、 啊。哦，呢、這个我都会嘅，如果系我部手机系我手嘅话。 call history 啊，又或者系有啲人嘅名边个系你爸爸，因为我按下去你爸爸的名字和我电话号码和我记得的那个号码好像不是很同，这个爸爸是哪个爸爸呢？即是很好奇的一个问啦。咁甚至乎呢，当你再 check 入啲就可能例如说 check 返佢上网的习惯。嗱 ,history 入面呢，就算先不要讲，就算你找不到一些古灵精怪的 website 的话呢， 咁你都唔好以為冇嘢喎。嗱，首先喺入面其實有好多人揾到咧，就係話，哦，原來你成日去呢啲色情網站嘅，哦，原來你鍾意睇呢一 type 嘅鹹片嘅，咁呢啲全部都俾人哋睇曬先啦。咁就算唔係講緊呢一啲啦，講緊就係你平時瀏覽啲乜嘢網站，原來咧即係可能話，哦，原來你鍾意睇呢一啲新聞㗎，哦，原來你關心呢一啲嘢，哦，原來你可能嚟話睇一啲可能八卦雜誌咧，你追嘅明星啊，你鍾意 search 嗰啲嘅圖片。片咧吓，竟然系呢一啲啊！咁咧，佢哋就会觉得好奇怪啦。哦，原来你系咁咧，开始对呢个人咧嘅人格咧，忽然之间 认识佢， 系啦，品评起来。咁有一啲咧，你 check 嗰、那个即系相簿啊， 系 咁咧嗱。收啲咩相啦？ 精彩啊呢、 這个有啲咩人 send 咩相俾你啦？咁其中一个我觉得好深刻嘅就系咩咧？一对 gay couple 啦，咁咧佢就话：咦，点解你做完 gym？你又对住块镜影咗张赤裸，即系上半身啊，着住一条热裤嘅相，你影咗张咁嘅相出嚟，但你冇 send 俾我嘅， 吓？ 咁佢又觉得啦，你 selfie 影呢一张相出嚟，你净系留为自己纪念，定系你有冇 send 俾其他人呢？咁样样，咁咧就引嚟好多好多呢一啲嘅对话啦。咁当然喺个过程入边，大家都嘻嘻哈哈笑咗就算啦。即系唔通搲烂块面系咁质问话，喂，究竟吓嗰啲 message 啊，嗰个 contact 啊，嗰个相啊，或者嗰啲嘢，究竟个原因系咩咩？咁好难即系打烂三， 即系冇人嗌交收场嘅， 冇嘅，嘻嘻哈哈嘅。 竟然 嗱、啊，咁但系跟住落嚟嘅 challenge 就系话，如果要佢哋交换个手机。用一日嘅话得唔得呢？ 我答 吓、啊，你话呢？ 唔得。 咁有好多都真系咧，即刻就话好唔方便、啊。 咁真系唔方便啊嘛，都好正常嘅。 唔系啊，你以往你可能你喺个 Facebook 嘅话，你咪发个信息话俾大家知。嗱，我而家个号码转咗，即系有时候试过噶。你冇试过咩？嚟话电话唔见咗啊？即系你出一张卡咧，即系叫暂时用住先啦。你即刻上 Facebook 嗰度同大家讲就话，诶、哎、唔好意思，我电话唔知跌咗唔见咗啊。我而家暂时系用呢个号码，大家唔好 WhatsApp 我，要搵我打呢个号码，咁都 settle 到成件事。 除咗我系冇唔见过电话嘅、啊， 即系咁 样 都叫 settle 到件事系咪先？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嗰、那个唔方便就梗系远远超过系纯粹话我个电话转咗，如果大家要揾我，不如揾呢个新号码，嗰、那个唔方便啦。系当然有其他嘢包含咗喺入面啦，系咪先？ 精彩啦！如果你换咗个电话，你更加系觉得得人惊，因为。佢根本唔係已經即係 check 你以前嘅嘢啦嘛，已經過去嘅嘢，而係當下嘅嘢。究竟邊個會係咁 send 嘢俾你呢？邊個會打俾你呢？做啲咩事呢？如果佢聽到我聽佢嘅電話，佢有啲咩反應呢？哇！ 因為就算你有時候係啦，上網你可能你交代咗就話叫大家揾你嘅新號碼，或者暫時用我一個號碼先啦，即係你另一半嘅號碼啦。咁但係偶然總會有啲人唔知道噶嘛，咁佢就打翻個電話揾你，但係最後屘就你嘅另一半接咗。咁嗱。其实咧， 即刻唔出声嘅。 哇，唔出声又惊啦，出声嗱，出声都反而冇咁惊。一电话打嚟，嗰、那个嗱，首先一啲 number， 如果系即系冇咩显示啊，冇咩外号，纯粹一个即系 strange number 嘅话，其实我都觉得冇所谓，咪当系可能嗰啲整蛊电话啊，又或者系嗰啲咩广告电话啊、推销电话咁都算啦。咁但系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嘅，有 save 个 contact 嘅，咁但系佢打嚟唔出声。打两次都唔出声，收咗线。哇！你话唔惊啊？跟住嗰个人个代号叫做坡咁样样咧， 死硬。 边个阿坡啊？点解咁神秘啊？你话 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虽然咧就话有好多时候啊，我哋啲秘密咧就收落手机嗰度。咁当然我有啲朋友 咧，你冇秘密噶嘛？你话 你 而家咁样讲，今晚要俾手机噶咯。 其实都有嘅，其实都有嘅。嗱，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唔系惊话即系收到啲咩信息嗰啲嘅秘密啊，而系我买嘢嗰啲嘅秘密。即系因为其实咧，我发现咧，我有好多嘢我买咗咧，其实我老婆系唔知嘅。咁你如果你真系 go through 你嘅手机嘅话 ，check 你可能例如话你嗰啲购物记录嘅话咧，咁佢就会觉得哇，你使埋咁多呢啲无谓钱嘅，咁就会饿噶啦又。所以其实都有嘅。 但系你呢啲可以即时 delete 啦。 咁但系有时候你 收咗货之后你咪 delete 咯。 嗱，一般嚟讲你唔会乜嘢都 delete 噶嘛，因为个手机 suppose 你系唔谂住周围 share 俾人睇噶嘛。咁所以同埋有时候你啲 record 系 for 你 keep track 用嘅。如果 果你全部都 delete 晒嘅话咧，又系唔方便。咁所以你话我有冇秘密咧，都有。咁只不过系即系唔系大家话谂，我、哦、有时候系咪一啲嘅信息唔俾得人睇啊？即系嗱，唔系就呢一啲咯。 其他人有啲咩儿女私情就唔系呢啲， 唔系就系呢一啲咯。咁有多时候你讲真，你有啲嘢你就系想 keep it to yourself 噶嘛，就系谂住自己知道就算噶嘛。咁、嗱，但系即系我身边有啲男仔朋友咁，当然就系真系避忌嘅。即系佢点解咧？有时候会用两部啊，甚至乎三部电话。 真的 我都见过的， 不是公事用的、 其实有一部都真是公事用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公事那部的用途，其实有时候真的超出工作范围以外的。 不是、你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其中一部电话是自己正常用，其中一部的电话是只是放它给它老婆或者女朋友看的时候用的。 是啊， 即那部是废的电话来的，根本 又不是废的，但 是自己私人生活多一点的东西，那你当然都有一些正常啊，你社交真是朋友那堆，咁咪会 contact 嗰部电话咯。咁、 okay, 但系佢要分得好清楚嘅，就系有啲所谓工作上面嘅。咁嗱，其实佢工作，因为佢嘅工作嘅环境咧都系复杂嘅、有多时候咧要接触好多人嘅，例如话出去面交际啊、应酬啊，咁啊逼不得已咧都真系会识好多即系一啲比较复杂啲嘅人啦。咁咧嗰啲信息咧，其实真系如果佢嘅另一半睇嘅话咧。可能会误会嘅，咁所以咧佢有时候 冇交代啦。哎呀，做嘢啊嘛， 哇嗱，真系 边个客啊嘛， 嗱真系嗱，我问你，如果你系你嘅另一半啊，假设佢有时候咧会收到一啲信息。咁佢话俾你即係公事嚟㗎啦。咁、但係呢同佢一齐做嘢嗰啲可能系即係所谓生意合作伙伴又好啊。又或者喺唔知边度识到返嚟嘅一啲可能系交际上面认识嘅朋友又好啊。佢又好似呢表示到喺个信息入面啦，就係、透露表示到呢，就好似即係好欣赏你嘅另一半啊。甚至乎呢有一啲几近系 flirting 嘅字眼啊。咁你嘅另一半同你讲啦，公事嚟啫。咁你会唔会觉得 OK 冇问题，个心调气顺晒，会唔会 调气一定唔会顺嘅。 咁系咯，同埋 你又谂唔到方法去反驳噶、哦。 唔系，咁所以咪话咯，我个男仔朋友佢就觉得，咁倒不如最好唔好俾你睇到啦。即系其实件事就系咁样咯， 即系唔想麻烦啊。好多时啲男仔都系咁样样嘅，有阵时就系、觉得你都会谂多啊，都系唔好同你讲就唔知啦。 系 啊，其实咁样搞搞下，最后如果个女仔自己发现都系盏搞嘅。 咁、但系又真系放心、我呢个男仔朋友真系冇半点越轨行为、只不过佢嘅工作真系复杂，有好多时候噶，真系男人就系咁噶啦。你要我每一个信息去解释嘅话咧，搞着我之余。亦都搞着你，因为我解释完俾你听之后，唔等于你又安心咗嘅，因为反而仲复杂咗。你知唔知嗱？佢试过噶，佢试过系解释嘅，就系话俾你知嗱，我工作咧，即系都略略讲下我要接触嘅乜嘢人啊，有时候去啲乜嘢地方交际，即系有时候你话去啲唔知乜嘢嘅 club 啊，或者啲咩地方倾嘢啊咁，咁净系听到你去 club 倾嘢啊， 最好都系唔好识呢啲男朋友啦，即系做呢啲工作咁繁复咁复杂，成日交际应酬，翻屋企嘅时间都冇啦，日日喺出边花天酒地，翻到嚟仲要同我讲同人哋冇嘢，点过得去啊？个女人会好辛苦噶。 所以阿青佢就其实咧系真系好精挑细选拣 精明嘅女人咧，应该要自己好叻，然之后你养起你隔篱嗰个男人，佢就唔会去沙沙滚。 哇，咁你算唔算精明嘅女人咧？我想问下你而家够唔够养得起？第一，你隔篱嗰件咧，如果有个男朋友俾你嘅话， 冇咁啦，嗰啲嘢嚟邀引我。 喂，嗱，即系咁，我又咁样讲。最近另外一个咧，我睇过一个好有趣嘅，即系 social study 啦，一个又系社交平台咧去讲嘅一个两性嘅实验。咁呢个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就唔係搵即係一男一女啦，佢就搵呢反而係一两个好嘅朋友，两个都係男仔嚟嘅，通常都係男仔嚟嘅。咁呢搵佢哋嚟做乜嘢呢？就係、又係叫佢哋攞部手机出嚟。 咁佢哋係咪情侣关系？ 唔係情侣关系，佢哋朋友关系啫。咁呢两个上到嚟嘅时候呢，咁一开头都係傾下偈呀，即係讲下话因为佢哋全部有共通点嘅，就係佢哋都係拍緊拖嘅，唔係单身嘅男士。 OK， 咁全部都有另一半㗎啦。有啲呢都系同性恋，但系唔多 ，mostly 都系异性恋嘅。咁嚟到嘅时候咧，咁就即系交代一下啦，你同你嘅另一半拍拖几耐啊，种种啊咁。咁跟住就系问咧，就系话你哋多唔多短信嘅来往咁。咁跟住落嚟咧，呢一个嘅即系实验咧，其实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叫佢哋不如交换个手机去读一下。 究竟另一半 send 俾你嘅 message 究竟系讲啲乜嘢嘅？ 系 咁，因为咧嗱，其实喺未读呢啲 message 之前咧，首先就其实佢哋要交代就系话，究竟你同你嘅另一半相处咧，边一个发信息多啊？发信息多唔多咧？咁样样嘅，咁其实咧即系佢哋讲翻就系话都好多信息嘅，不过 mostly 咧都系嘅， 应该信息多过你。 打电话㗎嘛，係呀，啱啦，係呀。咁而嗰啲信息呢，多数话都系个女仔呢 send 俾个男仔居多。有十个男仔有八个都话自己其实我都冇乜几可 send 咩 message 俾佢。就算有嘅话呢，都唔系一啲好多字嘅信息㗎。都系一啲呢，即系可能例如话佢问我一啲嘢，我就好简单答佢。系咁样嘅。 女仔通常可能冇事就会问你喺边呀，做緊啲乜嘢呀，而家同边个一齐呀，今晚食饭去边度， 你觉得系咪咁样 呀？ 嗱，其实初初可能好多人呢都觉得以为啲女仔 send 嘅 message 系咪 send 呢啲？其实唔系、啊，我发现咧，嗱，外国同埋即系可能香港啊，或者华人地区嘅女仔 send 嘅 message 咧， 争咁远？ 唔系话争好远，我谂即系可能你话你问你喺边啊，做紧啲咩，嗰啲都有嘅。但系佢哋嘅信息入边咧，夹杂咗好多其他一啲所谓嘅情趣信息。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喂，其实真系一啲情趣嚟嘅。 乜嘢啊？今晚九龙塘等咁啊？ 唔系，咁呢啲都有目的啊，即系例如话。话咩咧？例如话佢真系会讲下嘅、哦，例如啱啱有啲信息佢读翻出嚟嘅时候咧，就系话咩你条脷真系好犀利啊！ 系无端端噶， 系啊， 突然之间咁样声嘅。 即系我谂佢哋可能其实个信息咧系讲紧佢哋啱啱亲热前面完之后，可能甚至乎系第二日，跟住咧佢哋即系回味翻嘅时候，个女仔、哦。佢会主动去 send 个 message 同个男仔讲话，其实琴日过得好开心，跟住后屘就有一啲咧系有少少 flirting 啊，即系挑逗性嘅一啲嘅信息嚟嘅。咁有一啲咧，甚至乎就系咧讲一啲就系例如话都系嗱，我估其实都系一啲无伤大雅嘅笑话嚟嘅，即系例如可能就系话你估下我而家。穿的內衣褲啊是什麼款式啊，又或者是可能就是 說。這個我以前都有玩過。這一條問題。 你先給你的男朋友啊。 是啦。 哇，原來你都挺大膽的。 但這些其實這些是你情侶之間而已 嘛。我覺得是啊。 但你說你講到他們回味回可能他們之前前面的那個階段的時候發生的事就真係冇 好少啊嘛，但其實有多女仔佢可能會喺外國咧，其實點解咧？即係其實佢入面背後嗰個信息係乜嘢咧？其實佢都係話俾你知，因為佢哋 send message 嘅時候唔係喺埋一齊噶嘛。 當然喺隔離度 send。 唔係係啦，就係啦，唔係喺埋一齊噶嘛。 係。 咁所以咧，佢哋 send message 嘅時候咧，其實喺呢一啲嘅所謂即係比較挑逗性嘅信息嘅背後，其實都係想話俾你知，如果你而家喺我身邊就好啦。其实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嘅，咁当然咧，个男仔啊，即系如果即系佢哋都会读翻啦，你通常你点样复啦？咁佢入边都系会加翻一啲好可爱嘅 emoji 啊。 男仔、哦， 男仔会噶，即系其实佢都讲翻，因为其实佢哋喺度互相读啊嘛，其实佢哋越读越过瘾嘅。当你大家两个朋友咧，喺度读佢哋嗰啲信息嘅时候咧，咁喺度读啦，哇呢句正喎，呢句正喎，跟住咩问你条脷点样样嗰啲咧，讲起条脷，跟住下面个男仔复啲乜嘢咧，咁佢就复咗啲新嚟嘅 emoji 咁先算啦。咁、佢哋会读嘅时候咧，咁就会喺度即系互相笑翻。但系喺个笑嘅过程入边，其实你睇到喺即系可能外国啊，佢哋一啲嘅 couple 啊，情侣又好啊，又或者系夫妇之间咧，佢哋嘅相处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情绪。 但系呢啲唔系热恋阶段嘅情侣嚟嘅，即系佢哋，因为你知可能有阵时分阶段唔同噶嘛。你香港人拍拖，其实你好热恋嘅时候，你 系 几肉麻嘅嘢都讲得出噶。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好耐嘅时候，你仲讲呢啲，可能就真系未必会理你咁样样。 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讲下俾你知啊，究竟呢一啲嘅 couple 情侣啊，甚至乎夫妇啊，究竟佢哋系喺埋一齐几耐？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朱婷，乐活玩家。 咁头先咧就讲起即系一个叫做社会研究啦，又系讲到啊，即系send短信嘅时候咧，嗰啲人啊，佢哋之间嘅内容啊，而喺度 send 短信呢一啲人之间嗰个嘅即系喺埋一齐嘅时间系几耐咧？咁其实我就睇翻咧入边 熱戀嘅有，即係喺埋一齊幾個月嘅有，咁甚至乎去到咧係幾年嘅都有。 系，即系几年都仍然系仲有呢一啲挑逗嘅信息系发俾对方 都有嘅，尤其是咧偶然咧，即系可能因为你知道未必系结咗婚嘅夫妇，有啲系真系情侣嚟嘅，有一对咧就系、是、其实男嗰个定系女嗰个咧，成日要出去做嘢嘅，即系偶然咧，你可能系有几日系唔见咗嗰啲咁样样啦，咁咧佢哋嗰阵时候 send 嗰啲 message 咧，就会系更加嘅激情一啲，我都听佢哋读过， 系我有兴趣，我想参与呢个乌嘉伦。 咩啊？ 你不如而家拎你个电话嚟，等我读下你同你老婆之间嗰啲信息啊！ 喂，但系真系好可惜喎，我其实我自己反省翻 咧，好想睇下喎。 因为我同我老婆之间嘅信息咧，其实都真系好少呢一啲咁样样嘅 flirting 啊、挑逗性信息，真系冇乜 嘅。你都唔会讲嘅， 好真系冇乜，我都发现我自己，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真系要参考一下。 咁系咪又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你老婆 send 俾你多咧？而你都系覆得好短，唉，食咗啦，可能佢问你食饭未，食咗啦。 多数其实都系咁样样。如果我自己谂翻嘅话，所以其实我都觉得佢呢一个嘅研究都贴地，因为真系 mostly 都系我太太 send message 比较多。咁而佢 send 出嚟嘅 message 唔系，其实已经唔系问你咧，话你喺边啊，食咗咩未？ 我呢啲好肤浅嘅阶段系嘛？ 佢系问咧，通常都系话屋企有啲咩要买啊，即系可能 你今晚买啲咩翻嚟咧咁样样。 又或者可能佢买咗啲乜嘢啊，叫我唔使买，反而叫我你不如帮手。去做啲乜乜乜乜嘢，反而其实系生活上面嘅需要多啲啊！ 好柴米油盐， 哇真系嗱，所以其实某程度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哇，好柴米油盐啊！成件事变得系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咧，好多时候即系我谂翻身边嘅即系一啲夫妇朋友啦，尤其系即系成日都喺度讲噶嘛，就系话我哋嘅生活咧，好似冇咩趣味。咁啊，点解咧？ 我唔知你系觉得系唔系 嗱？我自己咧，我觉得还好，因为嗱，虽然我哋嘅信息咧系好柴米油盐。我都觉得是的，但是好就好在其实我们的生活就不只是柴米油盐，起码你可能平时 weekend 的时候你都会找一些节目真的做一下，我觉得好一点，但我都觉得后来想想是不够的，但是相比起我真的身边有一些夫妇朋友是真的整个生活就是只是柴米油盐的即慢慢你想想你有没有想象到， 我香港生活逼人， 不是我觉得都可能 是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即有没有有没有见过呢，有一些即长辈的即公公婆婆咧，咁有时候咧，你如果有机会啊，早起身嘅话去饮早茶咁样样啦，咁有一对 老咗先得， 一对公公婆婆咁啊坐喺个茶楼嗰度，我真系见过一对就系咁嘅，两个人咁咧全程啊伯伯咧就坐喺度望住份报纸，咁啊婆婆咧就坐喺度嘅时候咧，咁就写晒点心，跟住咧嚟咗之后咧就夹俾阿伯伯。跟住自己又夹一嚿俾自己，之后就食啦。中间伯伯咧，有时候咧睇下报纸嘅时候咧，就会攞起个茶壶斟下茶俾自己，斟下茶俾个阿婆。 系 咁啊，成个过程入边咧冇倾偈， 系 冇交流， 系 甚至乎去到埋单嗰一下，个伯伯摆低份报纸，眼色睄一睄嗰个嘅婆婆之后咧就话跟住后屘咧。婆婆咧就攞起嗰张卡啊， 系， 跟住咧就行过去收银嗰度就埋单啦， 系， 直头系去到咁样样嘅啦。 有默契， 有默契，有啲人可能睇到呢个画面就系、是、哇，真系羡煞旁人啊！咁有默契，正尽在不言中咁样， 我都觉得系咁、啊。 系有人系会咁样嘅， 我咪就系嗰个人咯。 系 你去到老夫老妻，其实真系你去到呢啲时间，就算你唔讲嘢，两个人，总之佢哋嘅时间系一齐嘅时候，其实佢哋已经好开心噶啦。咁难道你期望佢哋仲会讲一啲好肉麻嘅说话俾对方？ 唔系，但系我亦都同时喺度谂，其实佢哋系真系因为尽在不言中啊，定系冇话题咧？嗱，当然我希望系前者嘅，我希望前者系尽在不言中嘅。但我真的身边接触过好多嘅即係长辈朋友啦，其实係冇话题居多，尤其是当啲仔女呢係大到一个境地开始出生啦，开始出面有自己嘅生活啦，有自己嘅家庭啦，剩低两个老人家喺屋企嘅时候呢，咁佢哋呢又係唔好怨你对住我，我对住你，咁成日都想搵地方去嘅，所以可能呢望下报纸都好啊，望你咁样。咁 你又唔好咁。 我因为我讲嘅真係我身边嗰啲长辈朋友，我唔係讲緊话即普遍嘅人，我讲緊我身边一啲嘅朋友真係识嘅。咁而佢哋真係冇话题嘅。去到一个位就係我都冇嘢想同你讲。除咗就係柴米油盐嘢啦。佢今个月嘅电费啊仲唔去交。一讲就係讲呢一句啦。跟住另外一答嘅就係话点解又系我啊，你自己唔要去咩咁嗰啲呢。 咁计较。 于是乎咧，系啊，就系、是、咁样，系就系计较啊！你讲得啱啊！咁我就觉得嗱，其实点解会去到个位净系计较咧？就系、是、可能喺即系之前咧，就系冇咗呢一啲嗰啲叫 sparkling 啊，一啲火花嘅交流咯，系。 系咁，但系你要 keep 住一啲嘅火花，你都要两个人去 keep 先得嘅。好多时就系当你一个人唔讲嘢，因为好多时咧情侣有个位就系你可能啱啱开始嘅时候，大家一齐。未去到真係话咁耐嘅时候呢，如果你哋两个人都唔讲嘢係会尴尬㗎嘛，嗰、那个位係、 嗯。 即係你要去到一个地步係两个人都唔讲嘢嘅时候仍然觉得好舒服嗰个感觉呢，你中间係要经过一个阶段你先可以去到嗰个阶段，去到一个升华嘅地步啦，就係、是、大家唔讲嘢都仍然好舒服咁样。就算同一间屋里面你係大家唔倾偈或者冇说话讲嘅，只要大家都喺度可能各自各做自己嘅嘢，但係仍然都可以係有一个好好甜蜜、好浪漫嘅感覺喺度嘅喎，咁我覺得要睇你點樣睇啦。咁但係大前提係你都唔知佢哋究竟係真係冇話題啊，定還是佢哋已經昇華到去呢個地步？ 你講我頭先我飲茶嗰個例子就梗係我唔知啦，但我講緊實際上面，我真係識嗰啲我都話，你要聽我講嘢 嘅啫。咁你都要教佢兩招啦。 唔係我有講㗎，其實嗱，不過其實講真，你對住長輩咧，我作為後輩嘅話，佢就覺得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教我啲乜嘢嘢啊？咁啊好難講得通嘅。咁但係我個人個感覺就係咩咧？其实呢啲嘢真系要越早开始就越好。点解我觉得咧，即系自己观察翻佢哋冇话题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哋打从小朋友出世之后咧，话题就净喺小朋友身上。咁到小朋友大咗之后咧，佢哋嘅话题就真系已经冇啦。咁多年冇讲嘢咧，忽然之间谂唔到讲啲咩，咁亦都去到一个阶段咧，觉得唔需要再搵话题啦，大家都咁大啦，咁所以咧就索性就继续维持呢个现 况。但 佢 系咪觉得唔开心啊？佢觉唔觉得唔开心啊？ 咁呢一个嗱呢一个咧，其实就真系佢哋自己先知。咁但系作为啊后辈或者一啲朋友，你望到嘅话，开唔开心，大家睇到嘅。 系，不过讲到真系今日，大家就我哋就讲咗呢个即系信息嘅事情啦。咁但系我都最后想讲就系、是，我真系觉得男士啊，尤其是当女朋友 send 信息俾你嘅时候，你真系唔好敷衍咁样回复佢一句啦。有阵时真系你 send 一句好奇怪嘅嘢，但系引起佢嘅兴趣，咁话题就自然可以增多。同埋乌嘉伦，即系你得闲就 send 一句俾你老婆。 咩奇怪嘅信息？你讲一句出嚟听下。你讲一句嚟听下，点样奇怪嘅信息？你讲。 你 send 我今晚买条红底底俾你老婆咁样。 红底底咩啊？买嚟开台啊？低 B 嘅啫。 你一啲都唔浪漫，你又翻翻去柴米油盐。 听你讲嘅晒气啊！咁时间到啦，喺度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